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一天当中的最后一个小时到来了，迎接新的一天。当然呢，听完午夜情歌之后，可能有很多人要安心的睡去了。那今天我们就用这最后一个小时来回忆一下我们记忆当中用过的那些国货。其实这个国货有很多，我在微博上呢也发了3张图片，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那可以找一下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还有呢，想跟我互动保持联络，还是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就在抖音来找我吧，主持人道道就可以看到我了。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一个人如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赖，往往会变得更坚强。说得很有道理哦。 我 air brakes, take a shit on my sofa. Smud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Neighborhoods and cakes in the sofa. Little chick having chips on my sofa. Bad brakes, take a shit on my sofa. Smudge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这首歌不潮不用花钱，来自林俊杰。既然说到国货嘛，其实现在呢，大家会意识到会有一种复古回潮，就是国潮又兴起来了。当然呢，这个国潮除了延续经典的那些国货的物品，还有很多在这个就是原有的基础上加了一些创新，然后呢就变成了现在时下所流行的国潮。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还是原有的那些经典的老物件会让人特别的有感触。然后因为那天就是大家提到说万紫千红那个润肤汁，然后我就突然间想到了那个圆圆的小瓶，扁扁的，然后真的是那个包装做得特别好看，姹紫嫣红的那些碎花，然后里面呢是超级香，然后我又想到了咏梅，咏梅护手霜，记得不？然后最近呢，就是网上兴起来一个就有点恶搞的这么一个小东西，叫做搪瓷盆蛋糕。然后那个搪瓷盆基本上就是以前家家必备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基本上用来装猪油。就是冬天嘛，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家庭条件都不是特别好，所以呢就是难得炼一次猪油，就拿那个搪瓷盆给它装上。装上之后，尤其在北方冬天一冷就可以冻在外面，然后炒菜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没有肉了，那你就可以放一点这个大油进去，炒出来依然很香。有的地方呢也拿这个大油去拌面呐，加点葱花，或者是也有拌饭的，但是那是很早很早的时候了，加一点白糖据说很好吃，但是我没有尝试过。好了，其实关于这个国货的记忆大家真的有很多，像一菲说燕舞燕舞燕舞牌收音机，哎，这个还真的是很早了。还有擎天柱说的永久飞鸽凤凰自行车，对，还有有说李宁的，李宁的现在也有，但是还，我觉得李宁应该还不够早吧。还有缝纫机，蝴蝶牌的缝纫机，对的，还有燕牌，反正有很多很多啦，包括像那个牡丹电视机。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家还是黑白电视，因为我小的时候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八几年的年代，然后八几年九零年代初，然后就是那种小小的方方正正的，大概应该是12寸吧，还得挂天线，然后外面有一个大锅可以接收信号。然后最让我崩溃的是什么呢？黑白电视机就算了，那个天线有的时候收信号真的是不怎么好。然后呢，只要看到哎这个剧情看到精彩的地方，唰就开始雪花了。这是让我小的时候真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的一些崩溃的瞬间。好吧，其实说到国货，每一件物品，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家庭或者说我们的人生记忆当中都会跟这些国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件物品就是一段回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来说说你跟这些国货的故事，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连接今晚的音乐蓝牙。想想到底会连到谁呢？就只要猜中歌手就可以了。看看今天晚上会有人跟我音乐默契值满分吗？下一首歌， 分分钟都盼望跟他 还是很复古，回春丹的初恋。这首歌原唱是林志美。 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落上几天。 初恋来自回春丹，其实这个呢是属于改编翻唱啊，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现在的版本，因为呢之前的原版我也听了，很好听，但确实是有很强烈的那种复古怀旧的感觉。看到大家已经开始刷品牌了啊，这个关于国货呢，我们的记忆那太多了，有这个国货的物品，有这个我们记忆中的零食，什么小浣熊啊、健力宝啊、珍珍啊，哎呀，这都是小时候必喝的。然后新盖中盖是什么鬼？好了，我已经这个能够顺利的把广告词说出来了啊，这个还有什么龙母壮骨颗粒，哇，已经开始怀念药品了。旭日升凉茶，凉茶旭日升，还有刚才说谁说的黑芝麻糊是吧？初晓，维维豆奶，南方黑芝麻糊，椰树牌椰汁，康师傅小浣熊干脆面，吃货只能想起这些吃的。哇，那真的这些就够了。哎，小的时候呢，一直吃到大。对，还有咪咪虾条呢，有吃过吗？反正还有好多好多那时候吃的。各种小零食，酸角啊，还有这个无花果啊，等等等等，哎呀， 不能说吃的啊，一说吃的呢我容易刹不住。来，还有斯坦福桥说骆驼牌的电风扇，威力牌洗衣机。哦，这个有没有，应该是哈，但是呢当时我也没有注意到家里的那个洗衣机到底是什么品牌，反正当时呢进口的就已经很少了，基本上呢都是国产。但是呢我觉得国货当时虽然说有点笨重吧，科技还没有发达到像今天这种程度，可是呢依然会让我们用得很开心。就像我们当第一次装上彩色电视，第一次安上座机，然后呢第一次用上手机，那你打的第一通电话，看的第一眼，这个视觉你都会记忆深刻，因为那是人生当中不可多得也不可能再重现的画面。好啦，那接下来我们就走怀旧风吧。这首歌怀旧一下，是不是很熟悉呢？来自孙楠，不见不散。 不必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不见不散 There'll be square， 不见不散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来自孙楠。就是听到这首歌就想到了那个电影甲方乙方。 对，不见不散嘛，是不是？然后呢，看到大家都在连着音乐蓝牙啊，在我的提示之下，大家已经非常接近了，像凤飞飞啊、谭咏麟啊、罗大佑啊都出来了，但是还不对。我说是不是篱笆女人和狗？这个也太古早了点。嗯，不是。好啦，待会儿呢，我会这个把接下来另一位啊，是更加古早一点的经典歌手的歌放出来。现在在龙母壮骨颗粒的引导下，像葡萄糖酸锌口服液呀、贝贝佳呀，还有这个什么太极鸡翅糖浆，全都出来了。好了，其实这些呢都是国货之光啊，因为小的时候就是这些广告，包括那些广告词儿，你到现在都就是一提，哎，还能够顺着就说出来，就说明当时真的太深入人心了，也可以反映出来当时就是看电视的人有多少。因为那个时候不会有现在的新媒体，也没有这么多接收信息的渠道，所以大家呢都是听广播、看电视、看报纸、看杂志。但是虽然说可能这些渠道没有这么的多，你的获取信息的速度没有这么快、这么高效，可是呢，你偶尔，反正现在我会偶尔怀念一下那个时候，就会觉得生活其实也没有这么节奏快，每天充斥的这些负面或者说压力也没有这么多，相对还是一个单纯的状态。但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还小，所以本身也没有什么压力吧。哎，总觉得人呢可能就像网上说的那样，20岁之后的人生仿佛按了快进键。所以人生一辈子很长也很短，所以就尽量活得精彩吧。这首歌听起来就有一种复古感，其实是来自叶倩文的《真心真意过一生》。 心永远年轻，有我有你有 许会老，真心永远年轻，有我有你有明天。人生短短何必计较太多，成败的事不用放在心头，今宵的月高歌，明朝海阔天空，真心真意过一生。 真心真意过一生，来自叶倩文。小的时候就听这首歌，但是呢，我今天重新再听，我才真正理解到歌词当中唱的意思。这真的是只有你经历过一些得失，才会听懂一些歌曲。好啦，大家依然在热烈的讨论着到底有哪些国货哈，就是每一个说出来的品牌都有不服的。像有人提出农夫山泉，那我觉得娃哈哈要站出来了。还有呢，这个小天鹅洗衣机，对，还有田七，虽然说现在很少有人用了，几乎没有了，但是呢它确实存在我们的记忆里面。还有刚才的蓝天六必治，反正就是很多很多。哎，欢迎大家积极的开发脑洞啊，当然也有很多人在继续连着音乐蓝牙。这应该是刚刚听过的哈，是最今晚最古早的一首歌了，剩下的都没有它早。接下来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来自金玟岐的一首歌《潮汐恋上月亮》。 我拥有的是什么呢？每一片跌起的声只能徒劳伴自己数波浪，光阴知我烦心所想，却不肯等待我成长。我恳请他宽恕我的平凡寻常，别像这样匆忙拉着我流浪。潮汐恋上月亮，光年外的残响，心凭一段月光，向你反复想象。其实我曾拥有落下的影子滚烫，你不用介意这趟我留下的回忆有多长。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器，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 哗啦雨。 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等 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晚呢，我们来回忆杀啊，聊的就是回忆杀，就是记忆当中那些国货，你和那些国货的记忆都有哪些呢？哎呀，看到大家聊的真的勾起了我很多很多的回忆，因为这些呢都是我们经历过的。但是刚才我说了大白兔奶糖，哎，今天晚上居然大家把它遗漏了，哈。是，终于让我捡到了一个。对，大白兔奶糖因为现在也很火嘛，但是它确实是经典的国货，从我小时候一直吃到现在，包括那时候还有这个上好佳呀，包括后来的金丝猴、窝窝家家奶糖，对吧，很多很多。然后刚才抖音上面也有很多的朋友说，像小霸王学习机，刚才之前在我们的聊天室也有提到过，其乐无穷包括矿泉水，还有各种牙膏，各种这个喝的吃的等等等等。初小说徐福记的布老林这个糖，哎，这个糖我也喜欢吃。蜜子说百雀羚呢，哦对，刚才也有人提到百雀羚。刚才有朋友说博头火柴，我说哎，这个火柴因为可能是地域的原因，我们那儿并没有这个，小柏上图了，哇，好有质感的说，小柏真的是老物件的保护者收藏家，好多这种很有年代感的东西，但是都保存得非常好。小薇刚说了半天我也上个图吧，哎呀，百雀羚、万紫千红，还有友谊，哦对对对，这个友谊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好，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互动联络，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如果你想看视频的话，就在抖音来找我吧，主持人道道。在微博上有位朋友说，今天晚上是不是盲盒之夜呢？不是，是每周四我们的盲盒之夜，所以期待一下吧。不过接下来要到了我们的固定盲盒出场的阶段，这首歌呢也非常的契合今晚的主题，来听听看是谁的什么歌，希望你们都能猜对吧。 说朦胧的诗，还有一首歌，一首迪斯科。 这首歌就是来自张强的《我的八十年代》，很复古，这个也是复古 disco 嘛。其实这个并不是一首老歌，而是出自2013年的张强的专辑《别问我什么是迪斯科》这张专辑当中。不过呢，整个曲风包括他所传达的内容，还是带给我们一些回忆的。大家还是真的，我发现这个国货呀，古早的东西你是说不完的。本来呢我已经这个有点绞尽脑汁，然后在想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结果看了大家发的图啊，像铁皮青蛙呀，还有刚才说到的什么海鸥照相机，哇，好多好多，各种品牌的，像电视机啊，自行车啊，等等等等。不过呢，今天呢由于我没有备足手机的电量，现在手机已经关机了，提前跟聊天室的各位午夜精灵们说一声 sorry， 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听节目的。当然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赞数已经是可以逢时播报一次的了，谢谢数据组的精灵们。没来得及看到底谁是榜一啊，留着明天吧，明天看看榜一是不是能够持续。好，那么接下来就继续听歌。有的时候呢，说起像国货呀、国潮啊，还有就是儿时的记忆，总会觉得特别的美好，因为呢，这可能是每一件东西、每一个物品都代表着我们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所以这首歌就送给我们回不到的过去，但是又让我们怀念。 黄龙悄悄的灯，时间在旁山，寂寞下手毫无分寸，不懂得轻重之分，沉默支撑要过陌生，静静看着凌晨黄昏，你的身影失去平衡吗？ 我去，试着让 想回到过去，试着抱你在怀里，手却发凉，带有一点刺激。想看你看的世界，想在你梦的画面，只要靠在一起就能感觉甜蜜。想回到过去， 回到过去，来自周杰伦。现在呢，这个我们的聊天室虽然说暂时由于我手机没电的原因关闭了，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微博和抖音的通道，所以呢，大家也都过到了视频端这边，大家依然热烈的讨论着。现在已经由吃的讨论过了，还有这个像很经典的那些，几乎是全国家庭标配的那些物件也都讨论过了。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电子产品，像步步高的 CD 机啊，影碟机啊，也有人说万利达，其实这些我都没有用过。但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像刚才想说什么来着？哦，对，后来那也不是我儿时的记忆了，金立牌手机，突然间想到这也算是国货嘛，是不是？虽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用过，好吧，国货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还有人说辣条的，但是辣条应该是近几年才兴起的国货，虽然它很火，是流量，可是呢，它不是老戏骨。好啦，接下来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树洞信箱，我们来分享性格偏孤僻的一种人什么时候会觉得快乐。那就是晚上洗过热水澡之后，关上房门，钻进软软暖暖的被窝，房间里只留一盏落地灯，挑一部感兴趣的电影，或新或旧，享受那种全神贯注却又慵懒的感觉。床头放杯热牛奶，加一勺蜂蜜，总能给人回到孩童时期的安心感。就这样旁观着屏幕里人物的嗔恨痴念，然后关灯沉沉睡去。吵闹是人间，沉寂亦是人间。 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玫瑰人生》，来自小野丽莎。不过呢，它的原唱其实是法国殿堂级国宝级的女歌手艾迪特·皮亚夫，这是她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其实呢，艾迪特·皮亚夫她是被称为这个笑云雀，所以足以见得她的嗓音是有多么多么的美妙。当然呢，后来也有一部电影就叫做《玫瑰人生》，是07年的，然后由玛丽昂·戈蒂亚去饰演艾迪特·皮亚夫，然后演绎她的传奇一生。哎，我在找我的电乐，好了，终于出来了。《玫瑰人生》其实本来呢，这首歌的就是最早创作出来，它是想表达的意思是粉色的人生，或者是粉色滤镜下的人生，后来才被改成了玫瑰人生。因为玫瑰也有粉色的嘛，玫瑰不光有粉色的，它还有彩色的，现在还有各种颜色的。所以现在呢，再去听就可以理解为像玫瑰般一样灿烂的人生，就像刚才树洞信箱分享的这种情节和情绪，或者说是情境，配上这样一首歌，我觉得会非常的适合。 不管你是外向型还是内向型，是很乐观很开朗还是偏孤僻，只要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相处的这种模式，你都会获得非常精彩的快乐。好啦，最后一首歌晚安曲要来了。晚安曲送出一首也是算是经典老歌吧，听这个前奏就会非常的熟悉，来自零点乐队，爱不爱我。他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了，因为后来也解散了嘛。周晓鸥都已经演过很多部影视剧作品了，并且他的演技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呢他的音乐还有他们的这首歌非常的经典。国货依然是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希望国货之光永远的照耀下去。今天晚上感谢大家的陪伴，午夜情歌就到这里了，我是道道，明天再见，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晚安。 天好黑，风好冷，你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我好疼，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你爱不爱我，我不知该做些什么，你到底爱不爱我，唤醒自己也就不再难过，别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我好疼，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知该做些什么，你到底爱不爱我，